攻读马尔谷福音，耶稣受难史，第十四章。两天后就是逾越节和无酵节，司祭长和经师设法要怎样用诡计捉拿耶稣，而把他杀害，因为他们说，不要在庆节内，怕民间发生暴动。当耶稣在伯达尼赖病人西满家里正坐席的时候，来了一个女人，拿着一玉瓶珍贵的纯纳尔多香液。她打破玉瓶，就倒在耶稣头上。有些人颇不满意，就彼此说，为什么要这样浪费香液？这香液原可以卖300多块银钱，施舍给穷人。他们对那女人很生气，耶稣却说，由她吧，你们为什么叫她难受？她在我身上做了一件善事。因为你们常有穷人同你们在一起，你们几时愿意就能给他们行善，但是我你们却不常有。她已做了她能做的，提前覆抹了我的身体，是为安葬之事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将来福音无论传到全世界什么地方，必要述说他所做的事来纪念他。于是那12人中之一犹达斯以斯加略去见司祭长，要把耶稣交与他们。他们听了以后不胜欣喜，取下给他银钱，他就找寻良机将耶稣交出。无酵节的第一天，即宰杀逾越节羔羊的那一天，门徒对耶稣说，你愿意我们往哪里去给你预备吃逾越节晚餐？耶稣就打发2个门徒对他们说，你们往城里去，必有一个拿着水罐的人迎面而来，你们就跟着他去。他无论进入哪里，你们就对那家主说，师父问，我同我的门徒吃逾越节晚餐的客厅在哪里？他必指给你们一间铺设好了的宽大楼厅，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吧。门徒去了，来到城里，所遇见的正如耶稣给他们所说的，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晚餐。到了晚上，耶稣同那12人来了，他们坐席吃饭时，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中有一个与我同食的要负卖我。他们就都郁闷起来，一个一个地问他说，难道是我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是12人中的一个，同我一起在盘子里浇的那一个。人子固然要按照指着他所记载的而去，但是负卖人子的那人是有祸的，那人若没有生，为他更好。他们正吃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，祝福了，掰开，递给他们说，你们拿去吃吧，这是我的身体。又拿起杯来，祝谢了，递给他们，他们都从杯中喝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，这是我的血，新约的血，为大众流出来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绝不再喝这葡萄汁了，直到我在天主的国里喝新酒的那天。他们唱完圣咏就出来往橄榄山去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都要跌倒，因为有记载说，我要打击牧人，羊群就要四散。但我复活后要在你们以先到加利利亚去。 博多禄对他说，即便众人都要跌倒，我却不然。耶稣就向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就在今天这一夜里，鸡叫两遍以前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博多禄更加激烈地说，即便我该同你一起死，我也绝不会不认你。众人也都这样说了。他们来到一个名叫格泽马尼的庄园里，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去祈祷。遂带着博多禄、雅各伯和若望与他同去。他开始惊惧恐怖，便对他们说，我的心灵悲伤的要死，你们留在这里且要醒悟。耶稣往前走了不远，伏伏在地祈求，如果可能使这时辰离他而去，说，阿爸，父啊，一切为你都可能，请给我免去这杯吧，但是不要照我所愿意的，而要照你所愿意的。耶稣回来，见他们睡着了，就对博多禄说，西满，你睡觉吗？你不能醒悟一个时辰吗？你们醒悟祈祷吧，免陷于诱惑。心神固然切愿，但肉体却软弱。耶稣又去祈祷，说了同样的话。他又回来，见他们仍是睡着，因为他们的眼睛沉重，也不知道要回答他什么。他第三次回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还睡下去吗？还安息吗？够了，时辰到了，看，人子就要被交付在罪人手中了。起来，我们去吧。看，那富卖我的来近了。耶稣还说话的时候，那十二人中之一的犹达斯随即到了，同他一起的还有带着刀剑棍棒的群众，是由司祭长、经师和长老那里派来的。那出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暗号，说，我口亲谁，谁就是，你们拿住他，小心带去。犹大斯一来，便立刻到耶稣跟前说，拉比，遂口亲了他。他们就向耶稣下手，拿住了他。站在旁边的人中，有一个拔出剑来，砍了大司祭的仆人一剑，削下了他的一个耳朵。耶稣开口对他们说，你们带着刀剑棍棒出来拿我，如同对付强盗一样。我天天在你们当中，在圣殿里施教，你们没有拿我。但这是为应验经上的话。门徒都撇下他逃跑了。那时有一个少年人，赤身披着一块麻布，跟随耶稣。人们也抓住了他，但他撇下麻布，赤着身子逃走了。他们把耶稣带到大司祭那里，所有的司祭长、长老和经师也都聚集在那里。博多禄远远地跟着耶稣，直到大司祭的庭院里面，同差役们坐在一起烤火取暖。司祭长和全体公议会寻找证据反对耶稣，为把他处死，却没有找着。原来有许多人造假证据告他，但那些证据各不相符。有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见证告他，说，我们曾听他说过，我要拆毁这座用手建造的圣殿，三天内要另建一座不用手建造的。连他们的这证据也不相符合，于是大司祭起来站在中间， 问耶稣说，这些人作证反对你的事，你什么也不回答吗？耶稣却不作声，什么也不回答。大司祭又问他说，你是墨西亚，那应受赞颂者的儿子吗？耶稣说，我是，并且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大能者的右边，乘着天上的云彩降来。大司祭遂撕裂自己的衣服说，何必还需要见证呢？你们都听见亵渎的话了，你们看看该怎么样。众人都判定他该死，有些人就开始向他吐唾沫，蒙起他的脸来，用拳头打他，对他说，你做先知吧。差役且用巴掌打他。波多禄在下边庭院里时，来了一个大司祭的使女，看见波多禄烤火，就注视他说，你也是和那个纳扎勒人耶稣一起的。波多禄却否认说， 我不知道，也不明白你说什么。 他遂走出去，打了门廊，鸡就叫了。那使女看见他，就又给站在旁边的人说， 这也是他们中间的人。 波多禄又否认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站在旁边的人又再对波多禄说， 你确是他们中间的，因为你也是个加利利亚人。 波多禄就开始诅咒，并发誓说， 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。 历史即叫了第二遍。波多禄遂想起耶稣给他所说的话，鸡叫二遍以前，你要三次不认我，就放声大哭起来。